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啊，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在炎热的夏季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的一款产品哈、凉席啊 ，Zwolla 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凉席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于重庆三峡库区纯天然的水牛皮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Zwolla 头层水牛皮凉席的销售总监文香啊，文香女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牛皮席它属是所有席子当中是最健康的一款席子了。 嗯，也是市面上价格最昂贵的席子。哈哈，现在我们家家户户啊，可能都会有这个凉席，因为夏天实在是太闷热了哈。 是的，是的。 晚上睡觉没有凉席的话，太难受了。凉席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最常见、价格最便宜的草席，再往上走一走呢，竹席。还有我们在北京啊，这个平常百姓家经常可以看到的麻将席啊， 是 亚麻席，另外一种就是牛皮席哈、 是。 那么这几种席子当中啊，我说价格最贵的，市面上价格最贵的就是牛皮凉席啊。 是的。 而且我们说，如果你敢叫牛皮凉席的话，注意啊，这个牛皮必须是水牛皮。必须是水牛皮才叫做牛皮凉席、 在商场里面上万块钱， 上万块钱确实 七八千块钱，但是买的人是特别的多、因为大家都觉得值。你比如说像麻将席，很多人睡了以后觉得硌得慌， 硬， 太硬了， 对， 而且呢不适合中老年人，你说还而且睡上去很冰凉，对不对、太笨重，你收纳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我都是搬不动的。 对，麻将席硬、还有一个草席粘，但是牛皮席这点就非常好， 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这是牛皮席的一个特点。而且你知道牛皮席还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恒温效果是特别特别的棒。 一床水牛皮啊，纯天然的头层水牛皮真的是要上万块钱啊，我见过更贵的哈。 对，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头层水牛皮的凉席，我先问一下市面上的价格是多少钱？ 7980块， 7980元。 对， 多大尺寸的？说一下， 1米8×2米的， 1米8×2米的，纯天然的，来自于重庆的， 是的， 三峡库区的水牛的水牛皮， 对， 头层的， 对， 市面上7000多，将近8000块钱， 是。 好，那说一下，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多少钱？ 2599。 2599元， 是的 啊，相当于市面上的三折多一点，不到四折， 没错 啊， 这是给的北广购物的最低的价格， 最低价格， 全国各地没有给今天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1米8×2米的纯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2599元，对吧？ 没错， 我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还有赠品吗？ 我们在节目当中打电话来订购的，现场订购的，我们额外还要再加送的是牛皮枕套一对儿。 牛皮枕套， 对 啊， 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牛皮枕套像我们在商场里面销售的话是没有任何送的，不可能送的。那如果说你想买的话，一条牛皮枕套的价格也要600-700块钱一条。 哦，那一对儿的话就是120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是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是免费送的牛皮枕套，而且是一对儿， 一对儿啊，就是两个牛皮枕套送给你。 对， 这个市价要达到1200块钱， 没错。 如果把这个市价砍下去的话，那就是1399买了一床牛皮凉席。所以这么想一下，价格确实非常的优惠。再说一下电话啊，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只要2599，您就拿走市面上价值7900块钱的天然牛皮凉席，另外还可以带走一对儿牛皮枕套，这个枕套市价也要1200元，我们加一起只要2599。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而且水牛皮软睡席哈，其实大洋刚才你说的这个价格啊，其实已经蛮让人心动的，对不对？尤其是我今天带来了两条牛皮枕套，在商场专柜是不做赠品销售的，是要花钱购买的人民币哦。那今天我们其实牛皮席哈，你说其实它是最省钱的席子。 喂， 它其实我觉得是市面上最贵的旗子，牛鞭毛是最省钱的。 其实跟我一开始也是一样的，在我刚刚接触到牛皮席的时候，我也是觉得牛皮席太贵了。 太贵了。 可是当我认识它之后，会觉得牛皮席真的是很实惠、很便宜，而且也是一种让人享受这种高品质生活的席子。 怎么说？ 因为牛皮席一床，你买回家之后，你不管说麻将席、草席、竹席之后，很多人两年最多三年要 pass 掉。要换，对不对？ 对， 家里面必须得换，你得换席子，那其实这个费用也是蛮高的。但是牛皮席不一样，它可以用可达到五十年以上。 多少？五十年以上 、啊、没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听的觉得是不是你说的太夸张了，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水牛皮软式席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它又越用越光滑，越用越柔顺、 哦、 首先今天您来订购这款牛皮软式席，一100%是头层皮。 头层皮 意味着什么？是所有席子当中是最好的一款，而且它是一头水牛的整张头层皮制作而成、 哦、 在市面上可能很多人说，哎，我在网上也能淘到啊，一两千块钱的，但是你拿回去之后，一个是什么？它可能很多零碎的皮压制而成， 你根本看不出来， 拼接的、 嗯、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消费者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嗯、 而且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绝对承诺大家是100%的，是没有任何化学制剂添加，100%纯天然，因为我们承诺大家是假一罚十 啊、嗯、所以说大家要相信啊、 嗯、 相信我们北广购物，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啊，购物公司，所以我们选择产品一定是有市场的认证和保证的。 对， 这款牛皮席啊，尤其是对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的咱们听众朋友， 嗯， 有什么样的好处？睡这样的牛皮席， 是、 嗯、咱不怕多花钱，只要这东西好，哪怕咱花2000多块钱没有问题，而且你相比于市价还是便宜的哈、啊 嗯。 钱不是事儿，关键是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很多老人在夏季的时候，他不能开空调，他也不能对着电风扇，为什么？因为老人关节不是很好啊， 嗯， 他关节有骨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嗯，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老人该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其实有。很多的话说老人过冬如过关，我倒是觉得老人过夏天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嗯、哎呦，一冬一夏真是够难受的、啊、 是的，所以在夏季的时候、 嗯、 能够让老人用一个好的睡眠非常凉爽的度过，其实可以给他用上一床水牛皮软睡席、 嗯、 而且很多老人他舍不得去购买，在我们的用户当中，很多人都是两床三床的去购买，为什么？ 送给自己的老人 是吧？送给家里的老人。 还有、啊、你会算账，你会觉得在商场那一床的钱，在我们节目当中，在北广购物当中可以 买 到两 床， 三床， 三床 没有问题。 对， 那家里面正好孩子的、自己的、老人的 都够了， 都可以用上了、 哦。确实是这样哈、 嗯。 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市场价值是将近8000块钱，7000多哈。今天我们只要2599，1米8乘2米的纯天然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另外还送一对儿牛皮枕套哈。 对、嗯，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我是 Zevola 头层水牛皮凉席销售总监文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各位带到的是来自于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软睡席，质量上面呢绝对保证大家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化学制剂添加的，大家尽管可以放心。如果说您在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有非常完美的售后服务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咱们再说说怎么挑一款好的水牛皮的凉席，它需要注意到哪些个细节，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挑、怎么选、什么是好产品。 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它是没有任何添加染色剂，对不对？ 嗯。 那可以用湿的白毛巾、白色的毛巾、 嗯、 你去擦拭一下， 先擦一下， 绝对不会掉色。 哦。 如果说有那个染色的话，你用湿的毛巾在上面捂一捂，擦一擦，那马上这个毛巾上，白色的毛巾上都会有颜色掉下来、 哦、 啊，这是我们不会掉色，因为它是牛皮席，它保留了牛皮的一个本色， 纯天然的本色，所以它不会掉色，没有任何的这个染料在上面。 对，而且牛皮席呢，其实你刚才啊、也讲了一个，一定要注重是水牛皮哈， 一定是水牛皮才叫 牛 皮席， 哎， 那不叫牛皮席， 那不叫牛皮席了。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沙发呀，我睡上去不舒服呀，我怎么能体会到牛皮席睡上面舒服呢、 嗯、 我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家里面沙发很多都是黄牛皮制作而成的哈，那水这个软睡席的话它一定要水牛皮， 水牛皮， 但是水牛皮它也有分头层和二层之分。 嗯 啊，因为头层的话它毛孔 较这个皮毛孔比较明显，吸汗 比较密集， 对，比较透气。但是二层牛皮的话，它透气啊、吸汗呢、啊、就特别的差，相弱一点。还有我们刚才说要闻气味儿， 闻味儿， 对。有的人说我不敢睡牛皮席，因为我睡上去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化学的成分啊，那个味儿不好闻，睡不好觉。 那不是好产品。 对， 嗯 啊，但是优质的水牛皮的话，它是没有的，它没有那种味儿，就很难闻的气味哈。还有就是看色泽，色泽生动自然，不使用任何上光剂和聚酯的涂料的，不褪色，不刺激皮肤的。那劣质的牛皮席呢，上光处理之后，它的亮度会增加，因为它经过这个上光处理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褪色，还会刺激到皮肤，有的人睡在上面还会皮肤发痒。 所以就是说这个挑一款好的这个水牛皮的凉席啊，也是要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在里边的哈。如果普通消费者很难去辨别是不是真正好的产品。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赶在节目当中说这些个怎么挑水牛皮的特点，就说明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头层水牛皮的凉席一定是好产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是。 我不是说非要逼着大家在我们平常去买东西，不是这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睡凉席一定要睡，只要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一定要睡水牛皮的凉席。 是的，你看全家老小哈，包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哈，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很多老人说一辈子啊我都奉献给我的孩子们了，其实到老的时候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睡觉睡不踏实，很多老人还会失眠睡不好觉，天气一闷热又不能长时间开空调，有的老人甚至哈，像我的父母有的时候他就说舍不得这个电费呀，一夜就整宿的开空调，每天晚上开他都舍不得。但其实我说啊，水牛皮软睡席倒是让你更省钱了，一个是它时间用的久，你看50年以上啊，你每天划算下来也就是几毛钱，就是晚上可能开个3-4个小时，让你空调费都给你省了不少啊。更加重要的是从健康角度上来讲，实实在在的对我们老人的关节方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因为它是凉而不冰，它有恒温的作用，而且让你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心情好了，血压稳定了，心脏也更舒服了。那还有一些老人这个孩子，其实家里面的孩子他也是很怕热的，孩子是特别容易怕热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摸他浑身是汗，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让孩子睡竹席呀、麻将席，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这个小关节会特别的冰冷，那么水牛皮软睡席给孩子来讲，它一不会特别的硬，二不会特别的冰，所以在睡在上面的话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其实中年人，我们自己每天在上班压力特别的大，回去之后总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那其实家里面其他的席子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以前穿布鞋呀，甚至很久以前从草席到布席，然后就是这个麻将席、 竹席啊、亚麻席， 对， 嗯。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家里面的寝具是非常关注的，这是一种品质生活。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讲，它就是一种品质生活的象征。你别说2500多块钱价格了，现在很多人一个包3-4千、7-8千，而且还不是牛皮的。你看现在很多男士的一双鞋子也要花个1-2千，牛皮鞋，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今天是一头牛整张皮制作而成，才要2599，还是相当划算。 你这样算起来确实非常的划算。还是那句话，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健康有好处，尤其是中老年人辛苦一辈子啊，晚上睡这样的这个凉席，凉而不冰，另外非常的柔和，它是水牛的皮，你想纯天然纯物理的跟你的皮肤进行相接触，它是会呼吸的这么一个透气性非常好的一个凉席，它跟那些竹子啊然后亚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这么一个东西 是 2599元，1.8米×2米纯天然的，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添加的水牛皮凉席送给您，另外还送一对水牛皮的枕套，这个枕套的市场价值啊，两个加一起就要1200块钱了。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啊。今天呢，大洋为大家推荐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的普兰斯干红葡萄酒。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普兰斯北京销售总监张宇，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款酒呢是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的原瓶原装进口。 对， 首先我们说我们节目跟其他的卖酒节目不一样，我们不是买一箱送一箱再来一箱，今天张总来了再来一箱，不是那个啊， 不是这种。 但是今天我们节目确实是为大家挑选了市场上一款可以说是高性价比的真正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带给大家。我们说一说到法国红酒，一想哟，那一瓶不得成百上千块钱。 对， 给大家哈，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对法国红酒就是一个字，就是贵。 贵，确实是这样。当然呢，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它本身品质好。我们说现在啊，全世界范围当中包括咱们国内，包括美国，西班牙，包括智利等等一些国家，澳大利亚 都有红酒。 对，已经开始我们说培养自己的葡萄品种，酿制属于自己的葡萄酒。但是我们说真正历史最悠久的，葡萄种植酿酒工艺最成熟最稳定的，那还是法国。 还是法国。 对， 法国它也是分酒区的。 对 啊， 酒区应该来说能分到五六十个这种大大小小的酒区。 法国那么小能分五六十个酒区。 对、 啊、 所以说啊，在不同的酒区他们产出的酒的品质啊、质量啊、口感啊等等也会有着些许的差别。那么今天呢， 今天推荐这款酒呢， 是我们是来自奥克产区。 奥克产区。 对，第一个这个产区呢，我们是靠近法国的南部， 法国南部 地中海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气候 比较宜人， 比较宜人，最适合葡萄的生长。所以说呢，我们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葡萄庄园就建在奥克产区。奥克产区也是到目前为止，法国应该来说是整个葡萄酒的产区最古老的，历史最悠久的，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六世纪。就已经有了这个葡萄庄园。 就是法国本身就是全世界红酒可以说是出产最知名的国家，那么奥克产区又是在法国红酒五十多个产区里边历史最悠久的。 是 哈， 而且就是出产红酒，我们说出口的话，奥克产区应该也是最久的之一。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包括欧美啊，包括到英国等等，就做到这种大量的出口， 大量出口。 而且现在呢，法国民众喝的葡萄酒，就日常的餐桌上喝的葡萄酒，基本上大部分都来自奥克产区， 都来自奥克产区。 真正来自奥克产区的，它的葡萄品种必须是百分百的进行到一种原产的这种葡萄，对，必须在这个法定产区里边 啊。 而且呢，酿制工艺必须是严格传承了几百年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说它的整个酒质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不会像其他可能一些小众的产区啊，今年的酒质跟明年的酒质要 不一样， 差别特别大。 差别特别大 这种情况 啊。好了，那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今天啊，法国普兰斯啊奥克产区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在我们北广购物上的价格是多少钱？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钱？ 这样，刚才其实主持人开场就说了，性价比非常 高的 一款商品。 对， 当然呢，性价比有多高？这款酒呢，第一个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真正好的葡萄品种，2012年经典的年份，在我们的商超当中或者你用专业的查价软件，单瓶的价格应该在200块钱。但是今天呢？ 今天多少钱？ 咱们六瓶的价格，只需要298元。 六瓶只需要298元，喝一瓶不到50块钱， 不到五十， 不到五， 四十几块钱， 四十几块钱啊。另外今天张先生来，咱们还有一个优惠要告诉大家， 是 不仅是六瓶，不到300块钱，还有惊喜。 对、 啊， 如果说咱们今天选择两组订购，咱们第二组只需要在298元的基础之上，再多加150块钱， 双组12瓶，您448块钱您就拿回家， 带回家， 喝一瓶只要37块钱， 这个价格国内的一些红酒可能都远远比这个价格高。 您先拨打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是我们北广购物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确实机会非常难得。接下来我们接着给您介绍为什么我们这个酒能够做到价格如此的便宜啊。400-015-5151，400-015-5151。接下来呢，要跟张先生来说一说这个红酒，今天咱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啊？ 对， 咱们来说一说，先说其实啊，我们先说市面上的一些个红酒价格其实是虚高的， 真的是。 而且当你进入到了商超的一个层面，或者说您在饭店里边想开一瓶红酒的话，我想起当年那个小品里边，多少钱啊？1800，开。 梆就起开，开什么玩笑啊，已经起开了，因为到那一个环节已经是进行了层层加价。 对， 比如说亚太经销商、 嗯、 中国区经销商， 对， 然后北京地区经销商，然后再到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再到商场里边再加价、 嗯， 可能本身这瓶酒的价值是几十块钱， 对， 但真正你买了价，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了， 就得上千块钱。 上千块钱。 所以说、嗯，经过了市场的层层加力之后， 嗯， 这个酒的价格确实啊有点虚高的过分了， 有点虚高， 对、嗯，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第一。职工价格，但是绝对保证品质， 嗯、保证 没有中间层层加力， 一定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没问题， 绝对保证没问题。 嗯， 咱们条形码之上，你都可以看到，咱们可以直接查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嗯，奥克产区的普兰斯干红，赤霞珠的这个葡萄系列。 对， 而且我们知道是干红啊，干红它里面的糖分含的很少。 对， 不是不能说没有，干红里面含的这个糖分很少，所以说干红它确实适合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饮用哈。 对、嗯，包括到我们讲哈，可能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比方说有可能血糖偏高的， 嗯、 我个人觉得，即使是这种极端的情况，你品饮干红。 嗯， 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你去咨询我们专业的医师，他也会有建议。 嗯，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第一个糖分含量低，第二点它有很丰富的营养物质。 嗯， 而且呢，我们说法国的葡萄酒经过这么多年的一种历史的传承，这种酿制之后，它的营养的配比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平衡。 那咱们来说说里面都有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嗯、 第一个，白藜芦醇。 白藜芦醇，这是我想应该是所有朋友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一种物质。嗯、 对。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性的一个， 所以说对，咱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含量它太高的话、 嗯、 咱们就容易衰老， 容易衰老， 容易出现机体的抵抗力啊，免疫力的下降。 对， 所以说抗氧化剂白藜芦醇它最大的功效，我们说就是抗氧化， 嗯， 清除人体的自由基， 嗯， 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处于一种轻盈的年轻状态。 嗯， 第一个延缓衰老，第二点让我们的机体啊能够保持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生命活力。 嗯， 中老年朋友你喝完之后，你会觉得第一个神清气爽， 嗯， 精神焕发，一些爱美的女士啊，我们说容光焕发的， 哎， 对吧？很年轻，一种年轻态。 尤其是你微醺之后，您觉得，哎呀，这个脸蛋真是， 哎， 白里通红哈、啊，红扑扑的， 润润的感觉， 这种感觉。而且觉得喝完这样的一个红酒啊， 嗯、 您就是适量，咱别过量，适量的喝完之后，不仅是对您的睡眠有好处， 嗯、 而且第二天觉得您觉得 真 啊，精神饱满啊。嗯， 所以说这第一重，包括其他的，我们说维生素， 嗯， 矿物质， 嗯， 氨基酸， 氨基酸， 对对 对。 它的整个的含量也会比其他的一些酒精饮品， 嗯， 真正要高出很多。 对， 因为毕竟我们说红酒啊，它属于是在酒精饮品当中唯一的碱性的。 嗯， 咱们都知道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 嗯， 如果说常常饮这种碱性饮料的话，能够中和我们酸性体质，让我们整个的身体会有一种平衡的状态。 嗯， 对。 好了，到这儿呢，必须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款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的普兰斯干红葡萄酒，性价比极高，而且营养物质含量很多。 嗯， 双组订购真的非常非常的优惠哈，价格一说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就立刻拿起电话来进行订购了。 对， 单组订购298是六瓶 ， 如果您双组订购，只需要再加150块钱 。对， 也就是说张先生给的价格是448， 十二瓶， 合一瓶只要37块钱。 所以说，我真的建议大家哈，咱们如果说真的需要红酒，你知道红酒的好处和优点， 哎， 或者咱们家里正好有喜事儿要用红酒的话，咱们就多箱订购。 多箱订购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个酒呢，我看它的年份是2012年采摘的葡萄。 对， 这个后边标签都贴着啊。 对，都有。 2014年1月14号灌装。 嗯，对， 这个时间正好 。 您拿回家里边。 嗯， 如果您喜欢喝红酒，您懂红酒的话， 嗯， 您就把这红酒拿回家里边， 对， 您多多订购，每天拿出来喝一杯啊，挺好的，对您身体绝对有好处。 嗯， 另外，您家里边如果说办个喜事儿， 嗯， 啊，办个聚会， 对， 孩子摆天， 啊， 嗯，儿子结婚， 啊， 嗯，或者自己结婚什么的，哎，把这红酒拿出来，您往桌上一摆， 嗯， 有人说，哎呦，我这办这个宴会啊，我就甭摆红酒了， 嗯， 一瓶太贵了。您这一瓶合今天只要37块钱，您往桌上一摆是多好啊！ 你说咱们今天普通买一些饮料。 对， 现在那大厅的大桶的一桶饮料得多少钱？ 嗯， 但是不上台面呀，不上档次啊。 没错， 今天一瓶才37块钱， 37块钱， 您能买过法国的红酒， 嗯， 原瓶原装的，而且真的它是品质超高的。 嗯，再说一下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说慢一点，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的同时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法国红酒普兰斯北京销售总监张宇，在这里呢，可以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郑重承诺，保证今天每一瓶都是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假一罚十，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说今天啊，这个高性价比的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的普兰斯干红，只要37一瓶。如果您双组订购的话，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 是， 有一个好消息在这要告诉大家，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已经开门营业了哈。地点在哪呢？就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东侧一层哈，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所有推荐的产品呢，都在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里边，有摆设，您可以现场啊来进行体验，来试用，现场下单，现场购买都是可以的。同时这一款普兰斯的干红来自于奥克产区，也在我们体验中心 哦 有摆。 是， 如果说您想来看一看，没问题，您就来我们电台，您到一层啊东侧，您来看一看，您看这一瓶瓶身，您现场来进行扫码，来进行比价，您现场购买也是没有问题。 是，或者说您品饮之后哈，你就会真的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 极高，别开车来哈，开车咱不能喝酒。那刚才你说到这个，张燕说到品饮之后，这个酒的味道是可以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好吧？ 可以分享一下这款酒呢，应该来说也是我个人非常钟爱的一款葡萄酒。第一个干红，我们说身体没负担喝着，口感方面，因为它是100%的赤霞珠的酿制。 赤霞珠， 对，本身的话，赤霞珠被称为葡萄之王，这个王字不但代表它的地位，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口感。 口感 它非常非常浓郁，所以说你在品饮的一瞬间，它会感觉到整个的口腔当中这种葡萄酒的一种存在感，或者一种立体的感觉，都在你的口腔黏膜上能有一种长时间的驻留。而且呢，它的这种香味，因为我们是2012年的葡萄，2014年灌装，这其中是两年在我们酒庄当中橡木桶里边对进行的发酵。2年到3年应该来说是红酒正好发酵的一个最好的年份，它的香味有一种沉淀，但是呢我们说可能酿制酒精的这样的感觉它就会挥发掉，你不会觉得入口的时候很干涩，很酸，不会，它会很醇和，而且有一种花香果香伴着橡木桶的这种香味，它是混合在一起，很完美的一种比例。 说的我这个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我在说的是我的口唾液也在分泌。 我说其实这个跟本身赤霞珠的这个葡萄本身就是有关的。我们说赤霞珠它是比较晚熟的一个葡萄品种， 对， 它之所以晚熟，所以呢它的果肉跟果皮就会相应的比较厚实一些， 对对对， 因为它成生长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是， 所以它在酿造红葡萄酒的时候，它的口感味道就会浓厚， 对， 浓郁一些， 会更加集中， 浓郁一些， 会比其他的一些葡萄品种会更有一种红酒的一种质感。而且呢，就是因为它是晚熟的品种，就是除了口感之外，它吸收的营养也会比其他的葡萄要好很多， 好很 多， 多 很多。 对，我们知道这个葡萄酒的这个葡萄品种有几大类，比如说我们说赤霞珠，有品丽珠啊，然后 梅勒 啊等等等等啊。法国呀，就是把赤霞珠酿成葡萄酒最早的国家。 是。 那么今天呢，这个产区奥克产区呢，又是法国50多个红酒产区当中。应该算是比较单一， 是 使用赤霞珠来酿红酒的这么一个产区。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款酒它本身产地的优势所在。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的赤霞珠。你要知道啊，作为赤霞珠来说它是葡萄之王，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应该来说也会偏贵。很多的一些红酒，比方说咱们国产的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国进口的这种红酒，你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上可能往往55%啊65%啊是赤霞珠。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承诺到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100%的葡萄之王赤霞珠。 赤霞珠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我们讲收藏也是讲这个收藏有序啊，叫传承有序。谁收藏的红葡萄酒也是，我们也要讲的一个传统跟历史。如果您想喝赤霞珠品种的红葡萄酒，就一定要选择法国的，同时法国奥克产区的葡萄酒。 对， 那你真的喝到就是赤霞珠 葡萄酒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历史的传承。 对 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普兰斯干红葡萄酒。 嗯， 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好吧？ 价格，专柜上或者你扫我们的条形码， 嗯， 直接可以查到。 嗯， 单瓶的价格 200块钱 ，这个很合理嘛？因为是法国原瓶原装，因为是赤霞珠的单一品种， 嗯， 200块钱一支很正常。但是今天既然是回馈，我们单组订购，一箱6瓶只需要298，这个价格你到我们的专柜去买的话，或者到各大商超去买，可能只能买到1.5瓶，一瓶多一点儿。但是今天你可以把6瓶带回家，当然还有更加丰富的组合。如果你2箱订购，好事成双，12瓶今天只需要448，合着单瓶37块钱的价格， 37块钱的价格，您没听错啊！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节目呢是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和购物节目。 对， 我们跟其他卖酒的节目，我们可以说是有差别的， 完全 不是买一箱送一箱再来一箱，然后张总来了再来一箱，绝对不是。 嗯， 我们真的是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高性价比的干红葡萄酒，真的是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同时告诉大家，红酒本身的价格并没有那么昂贵， 真的没有那么贵， 真的没有。在欧洲其实就是5欧元、10欧元，红酒卖的是最普遍，大家日常饮用的。 是是， 因为红酒的分成餐前、餐中跟餐后。 对， 餐前是开胃的，餐中呢就是我们普遍的餐酒。 对， 就是今天推荐这款就是餐酒，它是迎合了大多数消费者的口味。电话再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双组订购有惊喜啊，448元12瓶，喝一瓶只要37。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酒是个好东西，我们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啊，咱酒也不能喝多了。虽然这款酒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干红葡萄酒，真的是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原瓶原装。 对， 但咱平时饮用啊，也别看便宜，您就对瓶吹啊，那可不行。 对， 咱说，哎，真的，我现在我在想，越想这越实惠 啊。 咱现在您买一瓶纯生啤酒，一瓶您在饭店里面喝也得18块钱20块钱。 对。 2瓶啤酒的价格，今天我让你带回一瓶来自于法国啊原瓶原装奥克产区的干红葡萄酒， 对， 你说这多实惠， 是、 啊、我越想越实惠，赶紧打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哈。咱们再回到这个酒本身，我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啊。 嗯， 咱们喝酒呢也要喝出酒的品味， 对 啊，喝出酒的营养价值来。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红葡萄酒，确实对中老年人以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不管是男性女性小孩是别喝啊，都有好处。先说中老年人，他是红酒就是可以软化血管的， 就是软化血管。 对， 我知道现在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哈，或多或少三高的症状， 三高 体检的时候总是惊叹，哎呦血脂又高了， 对， 血糖又上去了， 没错， 血压总是居高不下。 嗯，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药肯定得吃，但是日常的这个食补也很重要， 日常保健。 对，日常保健，红酒当中我们说有很多的物质，它是可以辅助软化血管的，辅助降低三高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日常品饮红酒的行列当中。而且我们都知道，比方说你血压高的话，可能往往是因为什么，睡眠不足，这个时候你可能失眠，你觉得很无奈，睡不着。但是红酒我们说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可以帮助你顺利的安静的入眠，对吧？ 没错啊，所以这款酒对中老年人确实非常有好处。每天您啊，您多组订购买回家放着哈、然后您每天因为价格非常确实非常实惠，您每天来上一小杯， 一小杯， 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小杯啊，您喝上一段时间，您会发现您真的会容光焕发。 对、 咱们再说说对于年轻的这个女性，我们说。这个葡萄本身就是一个抗氧化性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对，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虽然是一个绕口令，但是这个话却能够说出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吃葡萄不要吐葡萄皮儿，最好您拿葡萄籽儿，您嚼一嚼都可以。但是咱得分葡萄啊，您那飓风葡萄那么大个儿的，您别乒乓球那别吃啊。 对， 就是那个小葡萄皮儿比较薄的，像什么玫瑰香啊那种葡萄。您就连着葡萄皮儿跟葡萄籽儿，您只要一起吃， 对， 绝对对您的身体有养有好处。 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整个葡萄籽儿当中啊，可以含有 SOD 这种抗氧化物质，包括葡萄皮儿当中，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白藜芦醇。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一些国际一线的大牌那种化妆品当中， 对， 就添加所谓的 SOD 啊，添加一些白藜芦醇啊，价格都是大几千块钱。 对， 你要知道红酒它里边所含的天然的物质最多的。那就是这种强抗氧化剂、抗衰老的圣品白藜芦醇，你经常喝，你会觉得年轻了， 而且呢咱们整个的皱纹减少了，容光焕发，整个面色红润了，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对，而且喝红酒也是一种品味的提升。 对对对、 啊、跟人聊天谈事的时候、服务员来一箱啤酒啊，这是什么感觉啊？跟朋友来事来、开一瓶法国奥克产区的普兰斯赤霞珠、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品味？ 当这种猩红的液体在高脚杯当中摇曳的时候、真的那种感觉是其他你品饮啤酒啊白酒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 下班回到家里、咱们都是白领上班族、回到家里边开一瓶红酒、往酒杯里一倒、坐在沙发上啊、看看电影喝喝红酒，这多好啊，是不是哈、有品味。另外我觉得这款酒对于男性来说也挺好的。 对， 我们说啊，有很多人会这个喝啤酒或者吃海鲜、时间长了会什么，会痛风。 对对、是， 但是呢痛风之后你就不能再喝酒了，可是、喝红酒是没有问题的。 对，为什么？因为痛风往往是因为这个酸性体质的问题。 对，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你得调理这种体质，正好红酒呢是酒精饮料、但是它就是唯一的碱性的酒精饮料， 碱性的， 对，可以中和、所以说不但可以喝，而且还能对身体有到一个很好的这种调节呀、包括我们身体的一种辅助的治疗的作用， 对， 特别好。 所以这款酒呢确实，要不怎么说咱这个又绕回去了哈、因为我们说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奥克产区，奥克产区就是生产迎合大多数消费者的性价比极高的这个赤霞珠的红酒， 它就是专门的来生产我们说法国民众 餐酒， 日常的餐酒，而且它对于酒的品质啊要求非常严格。它整个酿制过程必须在奥克产区里边有四大省，我们说在四大省当中必须是混酿，必须是四大省都参与，而且必须是100%的葡萄品种。当然在整个酿制过程当中，采摘呀、去皮呀、酿制啊、发酵，最后灌装，都必须在这个法定产区当中来进行到完成，所以它的整个质量是绝对可以保证的， 绝对可以保证的。 对，其实每一次讲到组合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让各位得到实惠了。专柜上我们的整个的价格是2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298这个价格是一组是六瓶，对，合着是40几块钱。但是哈，如果说您多组订购两组的话，我们是448，12瓶，合着一瓶是37块钱， 非常非常的优惠。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一瓶只要37块钱。我们说您在外面喝一瓶纯生还要18-20呢，两瓶啤酒的价格您拿走的是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的普兰斯，法国原瓶原装的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哈。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你想创业吗？ 我想开店。 练摊算吗？ 互联网创业那不都靠忽悠吗？ 不靠谱。 年轻就是本钱，我要创业。 你想创业吗？ 我做喜欢的，干嘛要创业？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首档实体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首次交锋场景，金融专家点评指引全民实体创业。8月20日，《投其所好》官方微博及微信全网首播，敬请关注。北京数字广播、众投天地联合出品，节目详询85013087。